叫唤，血牛三门见关张放掉一对我前进射一箭，险些儿丧了林寒生，猛然震台 是忠满意我妖臣结兵兵刺杀臣的兵红啊 下面请听孙悦演唱的《搜孤救孤》。 you 好如今连累他受苦刑，太爷面对公孙兄们笑脸难移，时而听你若是再三地不肯招人，大人的王法不用亲手指皮鞭将啊，你来打